厄斯德拉下第十二章。以下是同沙尔提尔的儿子泽鲁巴贝尔和耶稣亚回来的司祭安勒卫人瑟纳亚、耶勒米亚、厄次纳、阿玛利亚、马路克、哈图士、舍加尼亚、哈林、莫勒摩特、伊多、金乃通、阿比亚、米亚明、马阿迪亚、比尔加、舍玛雅、约雅黎布、耶雅达、沙路、阿摩克、希尔克雅、阿达雅。这些人是耶稣亚时期中的司祭和他们兄弟的族长。勒卫人耶稣亚、比奴伊、卡德米尔、舍勒比亚、犹达、马塔尼亚，他和他的兄弟们起唱颂谢经文。巴科布克亚和乌尼以及他们的兄弟依照班次轮流服务。耶稣亚生约雅金，约雅金生厄勒雅史布，厄勒雅史布生约雅达，约雅达生约哈南，约哈南生雅杜雅。在约雅金年间，司祭做族长的瑟纳雅家是莫纳雅，耶勒米雅家是哈纳尼亚，厄次纳家是莫熟兰，阿玛利亚家是约哈南，马路克家是约纳堂，舍巴尼亚家是约瑟夫，哈林家是阿德纳，莫拉摩特家是赫尔凯，伊多家是泽加里亚，金乃通家是莫熟兰，阿比亚家是齐格黎，米尼亚明和摩阿迪亚家是皮尔泰，比尔家家是撒穆亚，舍玛雅家是约纳堂，约雅黎布家是马特乃，耶达雅家是乌奇，沙路家是卡莱，阿摩克家是厄贝尔，希尔克雅家是哈沙比亚，阿达雅家是乃塔乃尔。在厄勒雅史部，约雅达、约哈南和雅杜雅年间，勒卫人的族长都登记了，司祭也登记了，直到波斯达里阿的朝代，勒卫人的族长也都登记在编年录上，直到厄勒雅史布的孙子约哈南时代。勒卫人的族长是哈沙比亚、舍勒比亚、耶稣亚、比奴伊和卡德米尔，他们和他们的兄弟按天主的人达卫所制定的，在唱赞美和颂谢经文时，对面站着，分班轮流歌唱。马塔尼亚、巴科布克亚、敖巴迪亚、莫熟兰、塔尔孟和阿古布都是守门的，护守库房的门。以上都是约扎达克的孙子耶稣亚的儿子约雅金时代和乃赫米亚省长及厄斯德拉斯祭兼经师时代的人。为耶路撒冷成员举行落成典礼时，召集住在各地的勒卫人来到耶路撒冷，用唱颂谢赞美的诗歌 弹奏弦乐琴瑟，使这落成典礼欢乐举行。勒未人的子孙歌咏者便由耶路撒冷四周区域和乃托法各村庄，由贝特基尔加尔、格巴和阿茨马韦特乡间集合前来。原来歌咏者在耶路撒冷四周为自己建造了庄园，司祭和勒未人圣洁了自己以后，又圣洁了民众、城门和城墙。我叫犹大各首长登上城墙，将仪仗分为两大队，一队在城墙上向右往粪门进行，在队后随行的是何沙雅和犹大的一半首长，以及阿扎里亚、厄次纳、莫熟兰、犹达、本雅明、舍玛雅和耶勒米亚，这些人都是司祭中吹号筒的，还有约纳堂的儿子泽加里亚。约纳堂是舍玛雅的儿子，舍玛雅是马塔尼亚的儿子，马塔尼亚是米加雅的儿子，米加雅是扎固尔的儿子，扎固尔是阿萨夫的儿子，以及泽加里亚的兄弟舍玛雅、阿扎勒尔、米拉莱、基拉莱、马艾、乃塔乃尔、犹达和哈纳尼演奏天主的人达味的乐器。厄斯德拉经师走在他们的前面，他们到了全门之后一直上了达味城的石级，沿着城墙斜坡靠着达味王宫走到东边的水门。第二仪仗队往左边行，我在仪仗队之后与另一半首长在城墙上路过卢堡，直到广场的城墙，以后路过厄弗拉因门、鱼门、哈纳乃尔堡，直到阳门，便在京门前停住了。这两仪仗队站在天主的殿内，有一半首长同我在一起，还有司祭厄里亚金、马阿瑟亚、米尼亚明、米加雅、厄里约乃、泽加里亚、哈纳尼亚，他们吹着号筒，还有马阿瑟亚、舍玛雅、厄勒阿扎尔、乌奇、约哈南、马尔基亚、厄兰和厄泽尔，歌咏者都在耶纳西亚指导下高声歌唱。那一日祭献了很多牺牲，人们都很欢乐，因为天主使他们非常欢乐，连妇女儿童也都喜欢。耶路撒冷欢乐的声音闻于远方。那时也派定了专员管理存放祭品、出熟之物和拾遗之物的仓库，将各城各乡照法律规定应交于司祭和勒未人的物品都存放在里面，因为犹太人对尽职的司祭和勒未人都表喜悦，因他们各尽侍奉他们的天主之职，举行取节礼。歌咏者和守门者也都遵照达味和他的儿子撒罗门所制定的进行，因为远在达味和阿萨夫时代已有歌咏长的职务和赞美并感谢天主的歌曲。在泽鲁巴贝尔和乃赫米亚年间，全以色列天天都缴纳给歌咏者和 守门者应缴纳之物，也把一部分圣物交给勒卫人，勒卫人再将一部分交给亚郎的子孙。